汉语教程修订本是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一年级教材，供零起点学生或长期进修入门阶段的学生使用。第一册下册，配套录音录有课文、生词和语音练习等内容。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。汉语教程第一册下第十六课，你常去图书馆吗？一，课文。一，你常去图书馆吗？我现在去图书馆，你跟我一起去好吗？ 好，咱们走吧。你常去图书馆吗？ 常去，我常借书，也常在那儿看书。你呢？常去吗？ 我也常去，有时候借书，有时候上网查资料，但不常在那儿看书，我总在宿舍看书。 你的宿舍安静吗？ 很安静。 二，晚上你常做什么？ 晚上你常做什么？ 复习课文，预习生词，或者做练习。有时候上网跟朋友聊天，或者收发 email。 我也是。我还常看中文电影和电视剧的 DVD， 你常看吗？ 我很少看。 星期六和星期日，你做什么？ 有时候在宿舍休息，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公园玩，或者去超市买东西。 二，生词。现在，跟，一起，咱们，走，常，常常，有时候，时候，借，上网，网，查，资料，总，总是，安静，晚上，复习，课文，预习，生词，或者，练习，聊天，收发，收发 email， 电影，电视剧，电视，休息，宿舍，公园，超市，东西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晚上，网上，休息，修理。 练习，联系，资料，治疗。 生词，生字，预习，复习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图书馆，博物馆，大使馆，展览馆， 美术馆，体育馆，文化馆，天文馆。